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欢迎大家收听2014年10月9日 My Radio 同埋澳纽广东道嘅联播节目《澳洲路边社》，逢星期四见面有细聪。 舒华，各位好。 系啊，咁我哋咧，哇，今个星期咧就系嚟到第二个星期嘅呢一个学运啦，第11日啦，系咪？到星期四， 紧张啊！ 咁系咪紧张呢？因为其实紧张都系第一日紧张啫，咁跟住即系而家好似慢慢都系咁样嘅啫，咁。即係除咗即係放黑社會出嚟嗰下啦，即係嗰下又緊張咗少少啦。咁但係即係而家佢係咪諗住等佢即係即係啲人慢慢散下咁，跟住即係件事就不了了之咁樣咧？ 不了了之啊！我諗難啲啩，因為事實上咧，呢一個喺香港嘅學運史上係從來冇試過噶啦。咁既然從來冇試過嘅嘢咧，就真係唔知佢嘅轉向係點啦。 咁但係即係呢個都係群眾運動啦，最主要都係啲群眾啦。咁佢會唔會真係坐喺度？哇！我即係冇理由坐喺度成個月噶嘛？咁樣係咪真係都要有一個？所以即係我見好多人喺網上即係都係有一個想點樣解決啊？點樣搞掂呢一件事咁樣咯？咁即係我咁但係當然呢一個唔係一個好嘅方向啦。因为你是真的想得到一个的即是somewhat的胜利嘛，这样样。 以学运来讲，譬如以我自己最深刻印象，或者香港或者中国人很多最深刻的印象，就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那件事件其实持续了超过一个月，是个几月的。所以呢大大话话成两个月，他由胡耀邦逝世的纪念，由四月开始直至6月3日晚6月4日正式全力清晒场。中國走入另一個階段的時候，前前後後可以說持續了差不多是兩個月。而今次的學運呢，我反而呢就有一個看法。世宗你又很年輕啊，我不知道你準不準備有小孩呢？第日嗱，你唔答唔紧要，我讲 呢个同节目冇关系啦， 有关系噶嗱， 有关系噶， 有关系。点解咧？即系呢一个学运咧，根本就好似个 B B 咁。事实上咧，之前嗰、那个即系所谓占中三子啊，或者香港好多人咧，即系好希望系通过喺呢个政改嘅时候咧，就做一场轰轰烈烈嘅运动，或者希望系中国系即系漏条罅嚟俾香港人真系有。或多或少的普選成分的選舉啦， 是不 是？沒錯啦，本來預備了由幾時佔中，有這樣有那樣，但是事實上你最後就發覺呢，其實完全都不是好像一般人那樣想像，事情呢就完全是超出人們那個想像，甚至原來這件事可以是引發到世界的注視。我想這個、 最主要這個根本就不是佔中啦，這樣 當然 喂 我 這一方面呢， 我的意思跟你的為什麼跟生者有關係呢、就是說無論你怎樣想著培養一個小朋友生了出來之後，其實佢嘅發展好多時並不由你去想象，你雖然可以好好咁， 唔係呢個根本唔係三子個仔嚟噶嘛？ 呢個 係無端端喺石頭爆出嚟噶嘛？呢個係 都有民意嗰個係隱喻嘅，即係咁變咗咧。我嘅意思係好多嘢咧，其實難以想象同埋難以估計，同埋你無論係事先有幾多嘅準備咧，世界上嘅嘢並不如由你去控制咯。 係咁樣樣。咁喺呢一件事，即係好主要見到就係咩咧？就係、是、個成果個問題啦，即係好多人問，即係咁而家要點樣咧？或者我哋係爭取啲咩咧？咁樣咁其實即係個個出到街嘅佢嗰個即係個底線都唔同啦，咁樣所以呢一個咧係一個真正嘅群眾嘅運動，就有冇領袖啊咁樣。咁呢一個係非常之難得同埋非常之罕見嘅，即係喺世界上都好少見一啲類似咁樣嘅情況。 嗱，非常之罕見，不過我自己覺得咧，大致上嚟講啦嚇，好似你咁講，有人叫價高啲，有人叫價低啲，但係基本上咧，我相信學聯同埋學民思潮咧，嗰幾個嘅要求咧，應該係香港人係好滿意噶啦。咁有幾個要求啦，咁啊最重要嘅就係呢個普選啦。而普選最希望就係有公民提名啦。上次我哋已經講過啦。咁啊第二個咧就係梁振英下台啦。第三個我亦都係覺得非常 重要。咁梁振英下台，即係呢啲象徵式嘅啫。其實最緊要係嗰、那個即係普選方面啦。 第三個亦都係重要嘅，就係喺2016年嘅立法會選舉咧，係冇功能組別或者大大減少功能組別嗰個比例。 例啦。其實三樣嘢都重要。咁我都講下關於梁振英下台。其實咧，好多人以為係小菜一碟。咁我自己覺得唔係主菜，不過都係重要嘅菜式。咁點解咧？因為事實上，如果一個人係犯咗離天大罪，而佢仲可以係硬腳到去任期完嘅話咧，呢個係唔公義嘅。咁所以其實呢個都係重要嘅。 係，咁同埋都係即係都俾下一個行政長官可以睇到咧，即係你唔可以逆民意逆到咁嘅款咯。 冇錯啦。咁所以咧，一個咁樣嘅怪獸咧，同埋即係對香港嚟講係一個魔咒嘅人物咧，係必須要下台。如果唔係難以平民憤。 咁但係即係呢個方案即係可能性有幾高咧？即係你知中國共產黨㗎啦，即係即係就咁樣嘅，你軟碰硬又唔得，因為其實呢一個就係泛民試咗好耐嘅啦，即係佢諗住即係慢慢用一啲軟嘅方法啊，即係用啲唔阻住人嘅方法啊，即係求其揾個公園坐住一陣啊，咁跟住坐完之後翻屋企啊，即係呢一啲咁嘅做法，即係諗住可以即係融化到共產黨，好明顯做唔到啦。咁但係硬咧就更加麻煩啦，因為你硬咧佢就比你更加硬喎。咁即係我嗰個擔心就係咩咧？就係、是即係其實中國共產黨如果見到你用一個即係呢個都算係一個比較硬啲嘅手段啦，其實即係而家呢一個學生嘅運動咁樣，咁 軟中有硬啦，即係用好軟嘅辦法去做啲硬嘅。 係，咁但係起碼即係呢一啲行為咧，喺中國裏邊一定唔會係即係可以接受你咁樣做噶啦。咁如果即係香港人咁樣做嘅，咁跟住中國就好啦，得啦，我俾啲你啦咁樣，咁會唔會反而即係尤其是而家習近平即係揸 fit 啦咁樣，佢係咪一啲人佢話你咁樣啊，咁我俾你啦，即係定係反而你硬我越硬嗰種咧？因為佢即係而家中國政府佢係似呢一個形式多啲啊嘛。 阿世聰，你講得非常之啱啊，其實都唔知佢要受軟定受硬定係軟。 唔 係 兩樣都唔受咯，兩樣都唔 受 咯，即係佢想點就點嚇，你軟嘅咧得，你軟嘅其實最好啦咁樣，咁跟住我就即係慢慢唔理你，咁跟住而家到咗。咁點啦？咁就硬嚇，咁跟住硬嘅，我可以比你更硬。我點解？即係我點解要同你傾啊？即係呢一個其實都係無論你做生意或者係政治啊，我同你傾偈，我要有理由先得噶嘛。我有人力又有軍力，你而家個法例方面啊，即係政制方面啊，又係我話曬事嘅。我俾嘢你有啲咩好處啊？咁樣樣 嗱，講得非常之啱。其實基本上咧，共產黨軟又硬唔受嗱，你睇見好似澳門咁啊，都非常之軟啦。你話乜佢就聽曬話，佢都唔見得要俾所謂民主你啊。呢、這個根本就唔係共產黨所認識的一樣普世價值的東西，但你說硬呢就當然共產黨很少見到人家對他很硬的，因為他有很大的很多的軍隊，還有其實有的在大陸裏面有非常之多的他們叫做所謂民眾事件，他會用一些很殘酷的辦法去對付你，其實這個全世界人都看到，但是問題就是這樣。我世聰，我自己認為咧，就我通常對個世界嘅觀點都係相當之悲觀，我要再重申。但係共產黨對於一個國外嘅東西咧，又係第一次喎。嗱，你嘅講所謂嘅即係好殘暴嘅對付咧，全部都係喺中國 外 地係啦。咁而喺國外呢一個咧，同中國有好密切嘅關係，但係事實上咧，佢又係遠離於呢個中國咧，係150年之下外嘅一個小島咧。他又真的没有试过去对付一些所谓国外的国内中国人或者你叫香港人。第二个问题呢我们还要记住香港对他真的有非常之大的价值。不要以为呢很多人尤其是很多大陆人呢就成日说喂没了香港没了我们你会 其实调转 因 为其实是。 是啊这个我想听我们这台的大家都知道。 储钱啊这样。 尤其是现在他的经济呢跟这个外国啊外地千丝万缕越来越严即是非常之重要的联系的话呢香港的重要性呢其实是更显突出的。很多他的国内城市他想培育成为另一个香港是全部是因为法治啊或者是个会计制度啊或者是总之所有的都完全没有世界价值或者没有世界观而导致他很多东西譬如股市上市啊或者等等的东西根本推行不到或者人民币的国际化都不行。所以呢我想我不是看得很乐观但事实上呢香港真的有别于他们内地的一个城市。 即是他不敢乱来得那么犀利好像六四 样。我只能够说如果是理性的人会这样但是这样。 但是他未必理性的问题。 你讲得非常啱，这个就是最恐惧。譬如我和你世聪无论是有几大的不同意见 我最多是 unfriend 你不同你讲嘢，我不会打你的嘛你又不会打我的嘛。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第一我不知道对方是不是理性我希望中国随着同个世界接轨得耐呢他是比较理性。这个是我们一厢情愿不一定下。第二就是其实很多的历史事件呢是很偶然的。 有人一念之慈或者一念之恶咧，就成个历史系反转咗。 系啊，第一次世界大战都系几吓、啊、几个人搞啲嘢，咁跟住之后就哇爆发晒。 啊，仲要系你知唔知佢架车咧？嗰、那个大公嗰架车咧行错路啫，行错路之后咧，本来嗰、那个即系嗰个阻击手咧系想杀佢嘅第一次，因为佢行错路就。打唔死佢，点知佢行错路咧？嗰、那个大公同埋佢嗰个老婆嗰架车咧，系褪后褪翻去原位。嗰、那个本来系想呢个射杀呢个斐特南大公嗰个人咧、嗯，就已经系第一次佢行错路之后咧，揾唔到呢一个斐特南大公啦。咁于是嗰个杀人嗰个凶手咧就好失意，哎呀死啦，杀唔到佢添，好冇瘾啦。嗱，当时你要我唔知你知唔知啊？系有七个杀手喺七个唔同嘅地方，咁点知呢个杀手咧，哎射唔到佢之后，于是去咗间酒吧嗰度坐喺度戆居居，点知架车因为行错路，弹翻转头，佢突然间再发现，于是砰一声打死，成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嗯、就系咁爆发。咁 所以你会觉得呢啲？ 我自己就会咁样睇啦。习近平咧亦都系一个新嘅中国嘅领袖，咁、嗯、究竟佢系咪有咁嘅历史视野同埋？咁嘅胸襟，我哋大家都唔知道，咁好多时候就睇下我哋香港人嘅命运咯。呢样真系要睇命运。 系啦，嗱，咁即系一方面咧，即系喺香港嗰方面，即系我谂好难有人话即系对呢一件事好乐观啊，咁样，咁最多即系可以即系起码做翻啲嘢咁样咯。即系我觉得，即系对好多香港人嚟讲系咁样样，即系咪真系透过呢一个运动可以做到啲乐嘢咧？咁啊难讲啲嘅。 嗱，乐观嘅地方我自己有嘅就系我好另眼相看就 系 香港 人， 系 冇错啦， 唔系香港人吓， 系 香港嘅年轻人， 即系有出嚟嗰啲。 嗱，因为我嗰日同个朋友讲电话咧，咁佢都系去有呢个嘅示威嘅现场啦。咁我哋大家都同樣係好感慨咧，估唔到呢一代嘅新嘅香港年輕人咧，因為佢話佢自己一去到之後就覺得自己好老，因為多數都係學生，十幾歲、二十歲、三十歲已經老嘅。咁於是佢話：啊，真係估唔到自己原來去到已經係即係好 out 啊！我話係好事啊，呢個香港人。 你好奇怪啦，因為平時去開嗰啲泛民活動，應該個個都係幾廿歲 咁樣。冇錯啦，仲有喎，喂，我哋又喺度講話，其實呢一代嘅年輕人通常都係即係。 探慣喎，咁樣 唔係，同埋係探慣啊！閂埋道門打機，冇冷氣就覺得好辛苦。去旅行都係去打機，去到邊度都係購物。即係我自己嘅印象，或者香港好多人俾我哋嘅印象都係咁。咁、嗯、但係估唔到原來佢哋咁捱得咁吃得苦，仲要係咁有犧牲精神。咁變咗，同埋我呢幾日咧係好留意同埋好聽香港好多嘅直播嘅節目咧，都發覺根本爸爸媽媽係勸唔到佢哋退嘅。咁我你即係話一個本來我哋覺得係即係嗱呢一代仲係好多人都係工人湊大嘅，即係嘢都唔識做。我哋覺得呢一代本來係唔係講到貪威識食咁核突啦，但係都係即係嘆慣嘅公子小姐嚟咁咯。即係估唔到咧，突然間你話佢要勇猛地起嚟咧，佢又比任何一個時代嘅人都勇猛。咁、嗯、所以我反而有一種好大嘅感慨咧，就係、是、我成日話我哋啲咁樣嘅老餅或者即係 同埋唔單止勇猛啊，即係佢係好有教養啊，即係喺全世界裏邊係冇見過一個類似咁樣嘅活動咧，係冇攔一塊玻璃，冇燒過一架車咁樣。 系，仲有 即系尤其是你睇下西方国家嗰啲黐线，即系因为咧，我自己个人嚟讲咧，即系通常见到啲西方国家嘅示威咧，就唔系好中意嘅吓，因为通常西方国家啲示威咧，通常都系首先系左倾噶啦，咁样吓，咁左倾个问题就系咩咧？点解佢要出街示威咧？就系因为佢哋喺呢一个民主制度里边咧，佢哋系 losers 嚟嘅吓。因為如果不是你不用出來示威啦，你說哦有什麼投票咯咁樣，所以其實有民意是透過投票，所以在西方國家支持投票的人呢一定是所謂的建制派來的 conservative 來的 保守 的，保守的，但是他們是有民意的，所以即是左傾那些人如果不可以透過票制達到自己的聲音可以被聽到，他唯一的方法就是發癲打爛玻璃啊、燒車啊這樣，所以即在西方國家你很少會見到一些這樣的情況，沒有一些那麼 peaceful 的一些 的示威的。 作為一個西方長大的青年呢，你又怎樣看這一類的示威？你覺得是不是恰當呢？会不会斯文那头是争取不到自己想要的东 西？不是，我觉得反而这个很好。 为什么 呢因为呢其实我们在澳洲呢即都要很多时候解释给西方人听，就是香港和中国的关系啊，和分别是什么。因为他们都当你是 Chinese 这样，但 是现在尤其是在近年呢，有很多人问你是不是 Chinese， 越来越多人就说 No, I'm from Hong Kong， 香港人来的。 Yes, 没错， 或者甚至好像陶杰教你再讲得串一点，就是 from the former British colony of Hong Kong 咁樣樣啦， 嚇， 即係俾人知道，即係你係比較親英嘅咁樣樣嚇。咁即係好多人咧，即係都唔知道呢個香港人同埋呢個大陸人嗰個分別係乜嘢。咁但係而家就越嚟越多人知道啦，因為越嚟越多人係開始講呢啲咁嘅説話啦，即係佢要解釋 Cantonese 同 Mandarin 有啲咩分別啊，繁體字同埋簡體字有啲咩分別啊咁樣樣。咁但係咧其實喺西方國家咧就越嚟越有大嘅問題咧，就係之前節目都講過嘅。就係即係廣東話同埋繁體字咧，就越嚟越被邊緣化嘅嚇。即係以前如果你去到即係雪梨機場啊咁樣樣，你可能會見到即係啲繁體字需要歡迎啊咁樣樣，即係會有好多唔同嘅語言就會即係歡迎你嘅，即係法文 Bienvenue 啊咁樣樣，就有好多唔同嘅語言講歡迎咁樣樣。咁但係而家咧就係全部變曬簡體字嘅，又或者一啲旅遊嘅指南嘅，又係全部寫簡體字嘅，即係喺一啲政府出嘅一啲嘅宣傳單張啊，或者資料啊、通告啊，如果係用中文寫嘅咧，都係會寫翻簡體字嘅。咁點解咧？諗原因咧，就係因為係有好多香港人咧。當人哋係問，即係政府係做 survey 問你，你識唔識睇簡體字㗎？如果你係香港人，你話哦識，梗係識啦，即係香港人好似認叻㗎嘛，因為咁就誒梗係識識，我識曬簡體字，我識繁體字，普通話又識，廣東話又識咁樣，即係 而且事實上呢啲咁低 B 嘅文字好容易識啫，你識繁體字嘅一定識簡體字。 咁但係你要知道佢哋做呢一個嘅 survey 嗰個原因係啲咩啊嘛，所以我成日都講即係喺嗰個即係我哋每四年會做一個人口普查啦咁樣嚇，咁我都係會即係呼籲我啲聽眾咧，就係、是、即係如果人哋問你識唔識睇簡體字，同埋識唔識講普通話咧，如果你係香港人，你老虎蟹都講唔識，因為點解咧？即係其實佢而家政府一啲 data 翻翻嚟就係咩咧？就係、是、哦，原來係九成識聽廣東話嘅人都識聽普通話嘅，或者九成睇繁體字嘅都識睇簡體字，咁我點解要出繁體字嘅通告咧？咁點解我要用廣東話咧？即係佢就覺得冇咁嘅需要啦。咁但係就係透過呢一個運動咧，好多人就開始見到咧，即係香港人同埋中國人嗰個分別係咩？因為始終尤其是喺澳洲同埋西方國家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就係呢一個反華嘅情緒咧，就係越嚟越強嘅。咁 反中國就係咪反華？ 嗱，係反中國。咁但係啲西人鬼知道咩？係咪？ 冇錯。嗱，所以一樣叫反，全部都叫 Chinese。 咁即係佢哋鬼佬唔會分 mainland Chinese 同埋 Hong Kong Chinese 同 Malaysian Chinese 啊嘛。佢見到你係 Chinese， 咪覺得你係 Chinese 咯。咁所以呢一個運動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即係做咗出嚟就係俾大家睇到啲咩咧？就係香港人同埋同埋中國大陸人嗰個分別係咩？因為通常如果你喺澳洲見到中國大陸人嘅，即係都係好嘈吵啊，咁跟住即係可能你得唔到你中意嘅，喺度攣地啊，喺度幾吉吉啊，大聲嘈啊，四圍揈錢啊，咁樣樣啊嘛嚇。咁但係今次我哋喺香港嗰度咧，就見到咦，原來呢一班人係啱啱相反嘅喎，俾人打唔還手，咁跟住仲個個咁有禮貌，一個咁大嘅學運嘅行動係完全冇打爛過一塊玻璃，冇燒過一架車。咁樣，咁所以亦都係俾西方人睇到原來香港係唔同喎。咁同埋都係香港呢一個本土主義呢，喺好多西方國家嘅報紙啊、文章啊裏面呢都係有解釋到嘅，就係解釋話好多人點解覺得佢哋冇呢一個 Chinese 嘅 identity， 就反而覺得自己係香港人。所以其實呢一個運動呢，喺西方國家嚟講呢，係做咗一個好大嘅工作，就係俾呢一個世界唔同地方人，尤其是西方國家睇到香港係有啲咩特別，係點解同埋中國係唔同嘅，甚至咧亦都係咁樣啦。因為咧其實即係始終即係雖然有好多人佢哋都知道，即係香港同埋中國大陸雖然係回歸咗，咁但係兩個地方始終係有少少唔同嘅。 唔係少少唔同，係好大嘅。 唔係，我講緊西方國家人，佢哋未必 exactly 知道嗰個唔同係咩啦嚇。咁但係如果你係去過同埋係有少少國際視野，你都會知道呢兩個地方係唔同嘅。佢哋知道香港曾經係英國殖民地啦，咁同埋即係無論警隊啊同埋政府啊各樣方面，即係法律啊方面咧，都係有一個嘅即係有一個譜嘅。佢系似翻一个西方嘅国家嘅，咁但系就系今次香港警察嘅行为咧，就系凸显咗呢一个香港嘅政制方面同埋政府方面同埋警队方面嘅一个丑恶，即系其实喺香港里边自己本地都系咁样嘅。你自己平时喺香港住开，你唔知道原来啲警察，哇，原来啲警察咁衰噶，即系你 唔系平时真系几好噶，好老实。 系咁样，咁但系即系佢系平时拉黄仁达啊，同埋拉啲政治犯嘅时候啊，如果你唔知道政治发生啲咩事，就哎呀佢抵拉啦咁样。咁但系今次咁明显呢一个咁样嘅政治打压，系令到好多香港人睇到吓，原来之前嗰啲即系进步民主派所讲嘅嘢系真噶，原来啲警察 真係咁衰嘅，就係、是、無論係香港人都好，或者係世界各地嘅人都好，係俾全世界睇到香港警察係有幾醜惡。所以呢一個 function 其實係好大嘅。所以過咗呢一件事之後咧，香港唔會再係一個一樣嘅地方。呢一件事咧，唔可以話係啲學運嘅人士係搞彎香港。咁但係係呢一件事嘅觸發咧，係令到全世界人咧係睇到原來香港係唔同咗。 係阿世聰咧，你睇頭先我聽你咁樣講嘢咧，你就聽好多呢、這個即係網站啊嗰啲咁樣嘅信息。嗱，我唔係話啱定唔啱啊，而係主流媒體實在唔係好似你咁睇噶，佢哋所拍攝嗰啲嘅圖片啊，或者佢哋嗰啲文章嗰個內涵，唔係你頭先講嗰樣。不過唔係，我覺得你頭先講得啱嘅就係一個覺醒咯。其實我自己咧就你都知啦，我不斷喺度話，反正差唔多每一件事咧，我都會好反省好多嘅嘢嘅。咁喺今次呢個學運咧，我覺得嗱，覺醒運動可以話係呢一個嘅學運嘅一個無論是今次學運的成果是怎樣，一定是有覺醒的。咁覺醒，你剛才講過啦，第一就是海外嗰個香港人咧係有覺醒，就是我哋同大陸人咧係真係好大嘅唔同。嗱，我其實咧聽完你剛才咁講咧，我其實好想咧話一話我哋啲香港人咧，本身是非常之唔自覺地將香港人呢個身份或者呢一個嘅獨特性咧嚟到係即係保持或者甚至宣揚開嚟嘅。我同你講過好多次，或者同我自己啲朋友講過好多次啦。我自己啲朋友要出書咧，佢居然係將雪梨咧改成寫悉尼，咁於是我就大大嘅反感啊，即刻表示我嘅不滿，然後退出呢個編委會啦。咁呢個唔講，呢、這個就係我哋香港人咧本身唔係即係擁抱我哋自己嘅文化，亦都唔尊重我歷史咧而自我投降。咁呢個係非常之討厭嘅嗱。好似你頭先咁講，我希望多啲人聽我哋呢個台啦。而且自覺我哋係香港人，我哋真係有我哋與別不同嗰個文化同埋色彩嘅。第二咧就係、是、其實香港嘅香港人亦都有更大嘅覺醒，就係、是、我真係頂你唔順啦。其實今次一個頂你唔順嘅一個嘅爆發。咁當然由年輕人開始即係好勇敢咁行出嚟啦。咁第三咧，其實我自己嘅覺醒咧就係、是。我好想係我哋呢一代，嗱，我哋呢一代係戰後嬰兒潮啊，即係而家喺全世界嚟講 ，baby boomers 咧應該係最富有嘅，啊，即係因為戰後之後嘅努力發展經濟，全世界都和平咗幾十年咧，咁我哋呢一代人唔係我嚇，係尤其是喺澳洲或者喺海外嘅香港人，真係比較富有嘅，佢哋有好多嘅財富啊，可能一個兩公婆捱咗幾十年有幾間屋，咁而家咧仲要最好唔好退休啦，因為越来越高人工的嘛。如果他们 不需要退休的话，他们又身处高位，于是他们就很看不起一些年轻人。我不断是听到我们这一代的 baby boomers 怎样怀疑自己一些年轻人又懒、啊、又不懂事、啊、又蠢、啊、又不负责任、啊他们看的不是完全错，但事实上呢，我的觉醒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傲慢的，无论中外都是成日觉得那些年轻的是不行、今次里面呢，就算我自己我已经不想再讲政治在澳洲，因为我周围的人呢令我非常失望、因为我就有时做了某些的职即有某些的工作做紧，我就不太想跟人家开火，因为这样很没瘾的嘛、所以呢我就尽量不是一定隐藏，我尽量不讲，除非真的顶不顺。但我就觉得呢，我听亲我的朋友或者一些即是来自香港的人的各个不同的职位或者职业的人，他们都是非常傲慢。还有就是成日觉得，喂，你班嘢有没有搞错，讲学运，是要人家答应你你才走，你什么人来的，哇，你这么巴闭的。那我心想，那你现在搞学运或者是搞所有的抗争运动，当然是还有最大的问题呢，他们完全没有怪这个引起这件事的人。喂，你觉不觉得个最大问题就是，我心想， 不是，但因为他是受益者嘛，他们是。 但 是问题，如果不是他都不会坐到一些这么高的职位啦。 问题就是这样，如果你现在已经来了澳洲的话，你会见到香港的问题，其实当然啦，学生有自己的争取，但最大问题反而是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那个问题，他们将那个即最主要的矛头居然是对准是一些殺傷力都沒有的學生，而且是爭取公義的人。那我自己就覺得，喂，你什麼人來的，就是爭取公義那些你就不罵，哦，那些不給公義人搞到件事越來越一發不可收拾那些，你就一些都不罵，就罵那些爭取公義的人。 再說就是他們做什麼要移民呢， 你移乜鬼嘢民啊？咁你 啊，佢哋 翻香港啊？你 移咗民之唔系翻香港，直翻大陆啊？ 系咯。 但我觉得 大陆 咁 好翻大陆啊？ 佢哋绝对对系一啲，佢唔系奴隶，但系佢系好帮奴隶主去压迫奴隶嘅人。嗱、嗯，我呢样嘢我非常之失望。我真系觉得咧，香港人真系唔该你哋觉醒下啦。我哋嘅香港而家搞成咁，都系因为 又唔可以赖佢哋嘅，可能佢哋听 SBS 听得多咧。 诶、 系啊，或者睇澳洲星岛日报睇得多。 我相信 你呢啲睇得多咧，你真系黐线噶，即系你唔系个个上网台。咁樣噶嘛，咁你 get 到嗰個感覺真係咁樣噶，所以 我成日覺得 佢 哋最大嘅問題好傲慢咧，成日覺得啲後生仔唔掂。喂，而家人哋全世界最令眼相看嘅就係香港嘅新一代啊！平時你點樣話佢，我都唔會一定話好大嘅反感啊。但係今次咁樣係全世界人眼前一亮，而且企得出嚟。喂，佢平時個樣真係柔柔弱弱喎。我啱啱睇到張新聞圖片，令我好感動嘅就係有幾個典型嘅香港女學生仲著長衫嘅，應該我知道係邊間學校。咁啊，坐喺一個石博嗰度咧，喺度温書。后面就是大字报在这里写明要争取民主，很明显他们去了抗争的现场。你想想一些这么斯文的穿长衫的女仔一路抗争还一路在读书，你还要说他们阻住晒，我真系觉得 唔系咁，但系佢哋睇唔到呢啲图片啊嘛，因为当你听 SBS 嗰阵时候，佢系会话俾你听，嗱，即系啲你睇下啲学生，哎呀，又阻住晒人，你做唔到生意啊，咁样样啊嘛，嗱，咁所以咧，嗱，你唔应该赖，你唔应该赖佢哋嘅，嗱，因为佢哋咧呢一个 系 个效果嚟 嘅，佢哋系识上网，而且睇好多书，甚至系读好多书，呢个咪系令你觉得失意咯？你明唔明啊？佢唔识嘢去听 SBS 唔出奇，但系佢哋啲英文可能。好過很多人，好過香港很多人，甚至成日都用英文寫嘢嘅，用中文好唔得嘅。 咁佢睇主流媒體咯，好明顯。 但我會覺得點解你會咁樣睇，完全冇世界視野，所以我咪話咯，佢非常傲慢，而且咧成日好自以為是，係令人覺得非常。 但係如果你係睇香港嘅主流媒體。咁你又喺外國嘅，你唔係當時真係感受到香港嘅感覺係點樣嘅？你得到呢一個嘅感覺，其實又無可厚非 的。我覺得唔係無可厚非，係可以厚非，係因為事實上依啲資訊不難獲得。你可以係睇傳統傳媒，我都睇，但係你亦都可以睇其他嘅資訊。仲有以我哋啲朋友嗰啲能力，你上網係完全冇問題。佢屋企廿四小時都上緊網，佢亦都唔係一個唔識上網嘅人。咁變咗，我覺得咁得，你封閉你自己啫。但係你呢一種咁傲。慢的態度，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是退出這個歷史的，直情覺得新一代就由新一代去掌管這個世界，我是很大的感覺。所以世聰，你們這一代努力，我們的老爺在後面 back up 你們，我一定是一個 back up 者。 好，那我們轉頭回來就解釋一下怎樣可以投訴 SBS 啦。 好啊， 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好，翻返嚟第二节澳楼广东道澳洲路边社嘅系有世聪同埋思华。Hello, hello, hello。 好啦，咁我哋咧头先咧点解要讲到投诉 SBS 咧咁样样？因为咧我之前嗰个节目咧就系播咗一段咧，即系我哋呢个澳洲特别广播服务电台，即系一个政府分定嘅广东话节目咁样样啦吓。咁佢哋咧上次喺雪梨嘅呢一个即系撑学生运动里边咧，咁啊有几百人出现，即系喺一个雪梨里边嘅都几大下嘅。華人的聚會，即是如果是說一個香港人的政治聚會是從來未見過。 不單止是這樣，其實它是即全世界撐香港的雨傘革命的一個其中一個重要的一環。我看過這麼多個全世界呢，我們說來就算不是在最 top 都是起碼中上，因為都是幾百人的。 是啦，那即電視台都派人來，但是自己廣東話節目呢就是沒有派人來的，這個都覺得是有問題的。還 有啊，你上次 都 講過講得好好，原來維賢會飲茶， 是啊是啊， 搞選舉都要去，搭的士都要去的。 是啊，維賢會飲茶都要搭的士去，但是這個這麼大的新聞就不去了。然後我問過他那個節目總監，然後我問他你有沒有派人來，然後他說沒有。然後我問他 Melbourne 呢，然後他就說不知道有。咁但系咧， 做咩总监咧？ 系啦，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嚟嘅。系系啦，咁咁但系之后咧，佢就自己讲翻啦。佢唔系啊，但系我有同嗰啲即系主办单位做到访问噶咁样样。 咁 但系 唔够咯。 嗱，呢个首先唔够啦。第一就咁，同埋第二咧，佢呢一个访问佢系冇摆上 podcast 嘅，即系最重要嘅节目就一定摆上 podcast 嘅。 系，即系我知啊，李太煮饭会摆上 podcast。 系啊，李太煮 饭 梗系摆啦，系 噶。 同埋呢个 菜谱仲一样，一定摆上去噶。 系啊，同埋 食谱啊。 同埋園藝啦，即係 gardening 啦，佢都擺噶嚇。 養狗都有噶， 養狗都有係。咁但係佢嗰個即係呢啲咁重要嘅，佢就冇講到啦。 重唔重要係個個人見解唔同嘅。細聰嗱，你要不偏 不 倚，不 偏不倚嚇。唔係，但係佢有講到嘅咁樣樣。咁我其中佢有擺到 podcast 上去咧，我上次個節目咧就同大家分享。咁但係即係有時咧，我就唔係睇咁多報紙，咁即係有時有啲亂嘅。即係佢嗰個報導係咪直喺大公報或者文匯報讀出嚟，定係真係佢自己寫嘅咧？咁就難分難解啦。 應該就唔會淨係一份嘅，真係通常嚇，通常應該 係即係總之佢個口吻係好似喺大公報讀翻嚟啦。即係之後都有一啲聽眾就即係同我講翻就係話，哇咁樣樣喎，大佬即係點 咁我哋要俾下我哋嘅听众嘅意见，使佢肯可以系做得更好啦。 系啦，吓，冇错。咁所以即系我之前都话咧，即系呢个绝对唔系针对呢一个节目咁样样。咁但系个问题 咁，我亦都要不偏不倚讲俾你听啊。其实佢哋嗰啲节目主持人咧，嗰啲声音都几好听。 冇错， 啊，好， 唔系其中一个咯，吓， 唔止一个，即系几好听嘅把声系吓。 哦，你覺得啦咁樣。 O K。 咁但係之前咧就有一啲聽眾啦，咁樣就問我點樣可以即係點樣投訴嘅嚇？ 唔好用投訴呢個字啦，你唔夠不偏不倚啊！即係我哋俾啲意見啫，俾啲少少嘅意見啦，唔啱啊？ 唔係其實都算係可以投訴嘅，因為咧嚇，因為點解咧？其實即係喺 SBS 嗰個機制裏邊啦，其實佢係冇嘢驚嘅嚇，因為其實做呢一個嘅做呢個 journalist 啦，做 reporter 啦，其實係應該咩都唔驚嘅。 是 但是在 SBS 里面他只是怕一件事、就是怕投诉、因为他们呢其实可以说不是 journalist 他是公务员他是一些懂得翻译和说话的公务员所以他是会即是在 news 收到什么新闻然后自己就收在一起然后之后就说出来样他经常的那个担忧就是什么呢因为呢在澳洲和、我相信很多西方国家他那个支持香港建制嗰個力量咧就非常大嘅嚇，即係可能有好多分定啊咁樣樣嚇，就希望可以維穩嘅喺海外做到一啲維穩嘅咁樣樣。咁佢咧就好驚嘅就係咩咧？就係當佢係講一啲即係支持民主嘅嘢咧，就會俾人投訴嚇。個問題就係咩咧？其實我依個都非常理解，即係如果我講一啲支持民主嘅嘢，就會俾人投訴；我講一啲反民主嘅嘢咧，就冇人投訴喎。咁點解咧？因為冇人肯站起來啊嘛，喺另一邊係咪嚇？咁所以佢就會偏咗一邊啦。咁呢一個亦都係即係聽。听众所造成的一个情况就是风吹边边他就去边边而一些风全部冚唪唥是从左边吹过来的嘛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些风是另一边吹过来呢这样其实我们是帮助着他帮助着他的节目 是没错了、有什么途径呢 是啦之前呢就有一些、朋友就问我就是怎样可以投诉的样我呢上次就给了网址但是有些人就说复杂了一点所以呢我现在 step by step 教大家怎样可以投诉其实网上呢它是有一张 form 就是呢、就给大家可以complain 嘅，咁个网址咧上咗俾咗大家，咁再俾多一次大家啦，就系、是、www.20.sbs.com.au 嘅 www.20.sbs.com.au 啊，咁跟住要 /complaints，complaints 投诉咁样样，如果揾唔到嘅咧，你可以上网咁样要抄 SBS 咁样要抄咁 complaints 都可以揾到噶啦。咁一开始咧，第一个部分咧就系你写翻自己个名啊，咁呢个好简单啦，冇问题啦吓。咁跟住咧，第二个 part 啦，咁样样，咁佢咧首先咧第一个 part 咧就系讲关于电视嘅，嗰个你可以唔使理佢噶。咁你系要去第二个 part 嘅，第二个 part 嘅就系 if complaint is about a radio broadcast, please specify。咁跟住你就拣翻廣東話啦 ，Cantonese 咁樣樣啦嚇，咁跟住你寫翻個年月日啊咁樣樣，即係你要揾翻網上嗰啲 podcast 啊，或者揾翻佢嗰日個節目，佢係全部寫低曬噶。咁之後咧，你就要即係寫翻個資料，就話佢嗰啲 complaint 係咩啊咁樣樣咯。佢中間咧亦都係有一個位嘅，即係如果你係覺得佢嗰個節目係偏頗嘅，咁咧你就可以喺佢嗰個有一個 selection 咧，你可以揀political broadcast and election coverage 啊，或者 prejudice 啊，都可以嘅，即系其实冇乜所谓嘅，即系呢啲都系即系总之你入咗个 complaint 咧，咁佢就要复噶啦，其实就 我想问下你系咪一定要用英文嘅咧？ 应该可以嘅，应该 系，因为我知道凡系政府机构，如果你用中文嘅，佢咪会 translate 翻去用英文咯。 系啊，系啊，系啊，佢揾啲外人嚟到翻译嘅，即系佢唔会俾翻个 SBS 嗰个 group 翻译噶。 系啦，咁我谂你一般嘅 information 就写英文，等人知道你真系做咗个投诉。咁跟住如果你有具体嘅嘢，因为佢用中文广播，可能你嘅投诉系某一个句子或者某一段咧系中文嘅，咁可能中文系方便各位噶咯。 系啦，吓，咁其实呢一个佢自己咧，即系都系一个 即係都係一個戰場嚟嘅，我覺得嚇，因為你無論係喺即係香港佢自己本地啦，其實或者世界各地咁樣樣咧，其實澳洲佢自己本地都係有一個戰場啊，其實就嚇，咁所以如果即係各位澳洲嘅聽眾嘅，即係我相信如果係聽緊呢一個節目嘅朋友咧，都平時係唔會聽 SBS 嘅，因為你一定唔會聽 SBS 嘅啊嘛，如果你識得上網聽節目嘅話，咁但係即係如果你係想即係呢一個節目係即係唔好。繼續用呢一啲方法咁樣引導一啲聽廣東話嘅人啦，咁樣咁其實喺呢方面咧，即係大家係可以作出一啲嘅貢獻嘅。 同埋咧，我相信呢一個亦都係一個輿論嘅陣地啦。我諗我哋唔係話因為想去即係令到某啲人係得到麻煩嚇，而係咧， 唔係，但係冇份工都唔緊要，因為佢係有金飯碗嘅。 佢哋唔會冇咗份工，亦都唔係我哋嘅問題啦。我哋嘅問題就係希望佢能夠真係所謂不偏不倚咁講出即係各方面嘅意見啦。因為阿世忠頭先你講得好啱，其實咧即係中国已经因为它的财雄势大，在世界各地都是有很多资金就给不同的媒体，也都有人当然自己喜欢绑住自己的手，这个不关我事，但是问题就是假如我们听到一些觉得它不够中立或者是非常偏颇的意见，我们不出声它只会继续下去，这个也是我们开这个台的精神，就是希望讲出我们的意见，可能我们你都可能很不喜欢，那你都可以给我们一个意见，我们所以我自己就觉得 不是，但你不喜欢我那你就不要听 了，你可以不 听，但现在人家是政府给钱， 政府 给钱的，是你在给钱的，现在的问题是 咁仲有世界各地嘅朋友，點解唔關注下我哋呢一個喺澳洲係全世界嘅其中一環咧？原來咧，佢嗰即係有啲人已經係咁樣做，我亦都相信其實喺海外各國嘅中文媒體本身已經係咁樣。咁、既然係咁嘅話，我哋一齊起嚟。藉住呢個所謂覺醒運動，我哋本身應該要做啲嘢。 如果是星島日報啊，即係我講澳洲星島啊，各樣咁樣，即係如果你覺得佢係偏頗，咁冇辦法，因為始終人哋都係呢一個嘅私營媒體。 咁你都可以投訴嘅。 唔係你可以投訴嘅，但係冇用啦。 任何媒體你都 係 投訴。 人哋係私營媒體嚟噶嘛？咁但係如果係政府媒體，你亦都係有咁樣嘅口徑咧，係即係不可接受。 咁如果私營媒體你覺得佢直情係偏頗到，甚至係嗰啲內容都係錯誤嘅，都應該要投訴嘅。喂，呢一個係我哋民主社會嘅一個基石。 唔係。 你可以唔贊成佢， 咁 certainly 你當然可以投訴啦，你大公報都可以投訴噶。咁、 啊、 但係佢理唔理你係另一回事啫嘛。 係佢可以唔理，但你要做嘅嘢咯。 唔係最重要，人哋係私營機構，人哋私營機構佢想咁講嘅，即係你可以由得佢嘅。咁你最多咪買咯，你 唔 支持佢 咯。 一個 market economy 嚟噶嘛，但係政府你就唔可以咁樣做咯。 譬如話佢嗰啲資料係不準不實嘅，本身都要㗎。譬如佢寫錯嘢啊， 咁呢個要啦，咁呢個要，呢個要嚇。 又或者佢淨係譬如佢講。香港咧就曾經唔係冇， 同埋喺澳洲《星島日報》咧，即係之前澳洲亦都係有主流嘅網站都有報導到咧，佢好中意抄人哋主流報紙嗰啲嘢嘅，咁跟住之後又唔 credit 翻其他人嘅。 啱啊，冇錯嗱，仲有譬如我上次同你講過啦，世聰咁我哋今次嘅催淚彈係有87枚，咁咧可能有啲報紙就哦上次韓龍零其實都係訂過咁，咁我即刻問你啦，你知唔知幾多？上次係7粒，喂，咁於是如果佢唔講呢七粒，而又淨係講呢87粒，你其實已經可以話喂。我不是说你中立，你有没有将两件事如果你要并排来讲的话不该你就要讲。 你这个刚刚讲就是上次 SBS 我其中播给大家的一个 podcast 里面的 example 啦。没错。其实我们上次节目呢都讲了一大堆的，所以大家可以即如果没有听到的就上网听回。就听一下呢即这一个这样的节目呢值不值得投诉啦。讲开媒体啦，其实呢即我见到西方的媒体其实或者西方的人士呢他们看这件事呢是比香港人可能是看得更清楚添。例如咧喺西方國家咧，就即係大部分嘅媒體咧係冇用呢一個 occupy central 嘅呢一個嘅字眼啦，即係佢哋冇視呢一件事為佔中。咁但係咧就有好多嘅華人媒體都叫呢一件事做佔中。 事實上佢根本都唔喺中環啦，基本上喺金鐘啊，金鐘啊，喺中環嘅隔離。 所以其實呢個係好明顯嘅，所以啲鬼佬嗰啲 journalist 佢嚟到咁跟住佢就話：你呢個叫咩啊？咁樣即係佢可能當時冇名啦咁樣，咁跟住有人話 occupy central， 佢話我呢個邊度嚟㗎？我呢個旺角。Central 是不是在那裡即是他們是會不明白你為什麼叫這件事做 Occupy Central， 因為根本就不是嘛。 還有呢我現在慢慢看，因為其實平時很少新聞講香港的嘛，我現在慢慢 都有電台電視都有， 現在慢慢有了，於是你會覺得其實去那些 journalist 本身都很高，就是水平水準很高，還有很多本身都懂中文的，變成我覺得當然他們可能最初不是對這個亞洲的這個小城市是這麼認識，但他們很多人都是 stay 在這裡很多人咁成日都係呢幾個所有熟面嘅記者，你會覺得佢哋慢慢係完全體會到香港係一個點樣所謂國際化嘅城市，而係 同埋佢哋好多時候咧，即係譬如佢哋講香港警察咧，咁佢哋已經話係即係 pro communist 啊，或者佢哋嘅 government 咧都係 pro communist。 嗱，所以 哇，點解你咁醒啊？你都睇到。 係啊，所以呢一個西方國家好多嘢已經係睇得好清楚啦，已經係即係因為人哋嗰啲 journalist 唔係戇居噶嘛，即係佢唔係淨係去到當時示威現場咁跟住，我啲學生話係 pro communist 嘅，咁跟住之後就即刻寫低，佢係會問唔同嘅嘢噶嘛，即係呢啲好 basic 噶嘛，咁所以即係佢哋已經係睇得好透，睇得好清楚。咁同埋另一方面咧，就係即係你見到香港其中即係其實唔係淨係香港啊，即係你就算喺澳洲啊，即係你同一啲即係喺呢一度嘅華人傾偈啊，即係有好多人就算佢係支持學生，最後都係講到呢一點啦，就係話誒咁，但係你阻住人做生意喎，咁樣即係呢一個係即係喺華人裏邊一定會講嘅一點嚟嘅呢一個係嚇。咁但係你見到咧，即係呢一個論點咧喺西方嘅媒體咧就係極少。 我諗如果你講人哋覺得你好白痴兼戇居， 冇錯， 同埋好短視咯，你咁都有嘅真係，因為人哋已經係非常之慣地知道，凡係呢一啲嘅抗爭運動咧，必然要付出社會嘅代價。我記得咧， 同埋佢覺得呢啲唔係代價添啊！一間我再講啊，但係你講先啦。 我有一記得我哋有一次去到法國那裡就去旅行，駕車就去到一個地方就 block 住了，沒有啊，司機就停在那裡，我們愚蠢蠢坐在旅遊巴士上，就看到其實只有幾十個人，斯斯文文地走出來喊了兩句，我說這麼差的這些這樣的抗議，但是全世界人都是很有耐性，因為包括司機啊，我們當時我們這個旅行團就是全部香港人，沒有人出聲。為什麼香港人不出聲呢？因為香港人都是想看一下哇，究竟在外國那些抗爭運動是怎樣呢？第一我就覺得嘿很濕碎，得很少人而已。第二全人類是沒有人會有任何在街上絲毫的不耐煩或者覺得厭惡的性質，可能那次那個示威並不大規模，但我就覺得喂這些真是家常便飯到不得了了，在外國真的是，你怎麼看 呢？因為咧喺西方國家咧，尤其是即係我喺度長大啦，即係我成日都講去 RSL 食布飛嘅，因為我哋喺澳洲係即係好興咧，係喺呢一個嘅退伍軍人嘅俱樂部啦咁樣。通常咧開布飛嗰啲唐人咧，即係都係喺嗰啲RSL 嗰度開嘅。 RSL 係咩嘅組織嚟㗎？你 係啦係啦，呢個叫退伍軍人俱樂部啦。咁基本上就係俾啲阿伯啊，即係其實唔係阿伯嘅，其實 你唔係阿伯嚟 㗎， 你去。 系 咪要阿伯先去得噶？ 唔係，即係佢係咁叫啦。咁但係佢係一個即係紀念打仗同埋軍人嘅一個嘅團體嚟嘅咁樣。咁佢係一個俱樂部，即係裏邊可以玩下老虎機啊，飲咖啡啊，咁可以好平食個早餐啊，有部飛食啊咁樣。即係通常都係啲老人家去嘅。咁去咗嗰陣時候，咁即係佢可能會坐成日啊咁樣，即係一個即係一個叫平民啲嘅類似馬會嘅咁樣嘅地方啦，咁樣即係個 club 嚟嘅。咁咧因為佢係退伍軍人俱樂部嘅關係啦，咁所以每一次去到咧，都係會夜晚嘅六點鐘咧，都係會有一個一分鐘嘅靜默，咁就係嚟到紀念咧，即係當年死去嘅一啲嘅士兵嘅咁樣。係 咪要企起身嘅？ 嚇，熄燈企起身咁，同埋會吹個喇叭嘅咁樣嚇。咁好多中國人，即係我成日喺節目嗰度都講啦，好多中人嚟到咧，即係佢唔明白呢樣嘢，同埋佢係唔尊重呢樣嘢，咁就有冇搞錯啊？夾緊呢一嚿壽司嗰陣時候，你無端做咩熄燈 或者打緊國子機嘅？因為嗰度有好多嗰啲國子老虎機 咁啊。咁即係佢有一個禮貌咧，就係當呢件事發生嗰陣時候咧，就每個人都是要停低嘅， 一定要 嚇，要停低嘅。咁即係喺 RSL 裏邊咧，就係每日都要咁樣樣啦。咁但係澳洲咧，亦都係有呢個 Anzac Day， 亦都係紀念呢一個 澳紐軍團日， 澳紐軍團 一場戰爭啦。 係啦，咁唔係一場戰爭嘅，其實所有嘅軍人都算係 Anzac 噶啦。其實就即係總之你澳洲紐西蘭嘅軍隊都叫 Anzac 噶啦。咁另外咧就係一個叫 Remembrance Day， 呢個就比較國際性啲嘅，就係11月11日咁樣樣啦。咁其實喺呢兩日裏邊咧，都係喺其中一個時間裏邊咧，係會有一個一分鐘嘅靜默嘅嚇。其實這個靜默呢就不是只是在 RSL Club 的，即你就算去到 Shopping Center 買東西，整個 Shopping Center 都會靜低那一分鐘，所有人靜默就即就要紀念翻當年嗰啲軍人嘅，咁你係咪有一個搞笑嘅故事？係 啊，我喺有一年咧嚟咗唔係好多個月咧，就11月11日上晝11點咧， 係啦、啊， 咁係啊，咁我就推住我自己個女，我個女當時咧得幾個月大啫嘛，咁推住喺個嗰啲 trolley 啦 ，shopping trolley 嗰度咧就喺度買緊嘢食啦，咁買緊生果喺個超級市場裏邊，咁我就見到啲提子幾靚啦，咁於是搣一粒嚟食，因為搣咗粒仔好唔好食，然後先買成抽嘅，點知當我一搣咗一粒之後，咦？ 为什么所有人停了在这里然后望着我的，那我觉得吓，一粒提子姐不用这么啤着是吧，那我的女儿又喐来喐去，那我又要叫哎不要做不要搞了一阵，那于是我就一路行，我不知道 扮 斯 斯然这样 有 没有吹口哨， 是觉得很不自然，因为所有人停下 又望着我，因为全人类不动得我一个人喐，人家在望着，那我就一路慢慢地推头，真的一粒提子姐你们不用这么望着我的，那我说不是一粒提子都不吃得嘛，点知突然间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好似全部人咧，好似我哋细个睇粤语长片咧，即系俾人点完墨，然后就解晒，然后全部人喐晒，咁我觉得好奇怪，好奇怪。同埋我当时其实我个人咧，即系唔系好 sensitive， 原来其实当时系有音乐嘅，但我冇留意嗰啲系咩音乐。后来我走了出来之后，我跟朋友再聊天，他们就说了，西方人就说，那天是我们11月11号11点钟是要对这个逝去的军人的纪念，所有人都要静默，那时候就会播出一些就是战争的音乐，那我就不够 sensitive， 我不知道，后来我的仔女去了读书之后，我们大家都知道，于是我就觉得，哇，当时觉得很感动，还有觉得，澳洲人真的很好，阿世聪你知道，澳洲人平时很 leisure 的嘛，每样都不认真的，但是去到这个时间和这个环境，是大人、细路、老人家每一个人在个商场都即刻好像点了墨，完全不动的。我自己觉得很尊敬人家，还有这么鬼自律，即没人没人会叫你，还有没人会骚扰我。我当时一路一路行也都没人叫我。我相信他们的心想，哇，这个真的是傻人来的，他什么都不懂。那我觉得好大嘅感覺，同埋好大嘅感受。 其實而家已經有少少唔同啦，因為當年八十年代咁，即係你啲人唔識，即係人哋都會寬容少少啦。 我唔係八十年代嚟嘅， 九十年代頭嚇，九十年代頭即係啲人都寬容少少嘅。但係而家咧，因為越嚟越多啲中東人啊，同埋大陸人嚟到，佢哋係明顯地唔尊重呢一個傳統咧，即係好多啲鬼佬咧，佢哋係會樹人嘅咁樣。 我覺得要啊， 係啊， 我而家都會 㗎。咁同埋另外咧，即係我通常係會做主動樹人咗先嘅嚇，因為你唔好等鬼佬做，你要自己唐人。做咗先，即系咁，即系咁样，人哋唔会即系觉得你成个种族都系咁啊嘛。 所以真系应该咧，将一啲好嘅文化咧，尽量去即系去传播开好嘅。即系佢中唔中意系另一回事啊。国家嘅嘢一定要尊重 噶。呢啲国家要尊重，呢啲系。 同埋咧，话俾佢哋听，咁样尊重你先系一个正正式式嘅世界公民，即系唔好喺度懒巴闭。 佢哋鬼你咁嘅嘢，佢想食多嚿蟹啊，咁样样即系佢哋都嗱咁。但系点解头先讲呢一个 point 咧？咁样样就系因为咧，即系所以由此可见就系咩咧？就系喺澳洲啊，同埋好多西方国家咧，我哋由细到大已经系即系教识我哋，同埋细个咧读小学嗰阵时候，一定系会去坎培拉嘅呢一个嘅战争博物馆。 系就觉得好感动 咯。去 Canberra 就去战争博物馆，同埋去呢一个嘅 Electoral Commission 啊，即系呢个投票嘅部门啦，咁样即系搞所有澳洲嘅投票嘅地方啊，咁样样。咁同埋都系一个 Museum of Democracy 民主博物馆吓，呢个就系我哋嘅旧嘅议会嚟嘅，就系而家变咗一个民主博物馆。小学的时候必定是会去这几个地方的，所以你小的时候你长大你已经是知道民主的公价是什么，还有你知道民主它的重要性是几严重，是一个几重要的一样东西，所以真的对一个在西方国家长大的小朋友呢，或者在这里长大的人，他们绝对不会轻视民主的公价。所以我们是很清楚和很清晰知道这一件事，每一年都会 remind 我们，每次吃buffet都会 remind 我们，读书的时候由细到大已经潜移默化已经讲了给我们听。所以真到我们今天看回香港的时候，即有一间药房在旁边做少了 两成生意的，即是鬼佬见到，哇，你是不是这样啊，你是不是会因为少了少少钱这样就 complain 啊，你知不知道我们西方国家有我们今天的民主，我们是死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我们今天才有这个民主，即是西方国家人他是这样想的。 阿世聪，你呢可能你的家人的教导或者你是特别能够体会到，因为可能你当时由香港来，你小小时候很喜欢这里的教育，所以你知道这个我想是民主的代价 The price，这个代价是很重要，我相信是，但你也要知道其实很多人现在新的移民来了澳洲，我讲澳洲其他国家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差不多，他们一路在这里成长，一路接受这个民主的果实，但他一路是反民主的，很多不同的地方的移民来，我相信他的家庭的教育 或者很多東西他們是非常反社會的，所以我們必須要小心，還有我們必須要捍衛。那這個捍衛由你 這個 新一代去做， 這 個有理由，正如你剛才所說，很多不同的國家，我不是說某一個種族，但我舉例，譬如中國，來自中國的，或者來自中東的人，他們覺得是不珍惜不特止，還要是貶低你的。 這個有理由的，我要解釋一下理由是什麼先。這個分別就是保守派和在西方國家的左翼的分別是什麼。保守派一定是支持民主的，因為即好像我一開始在節目這樣說，就是因為就算在民主制度裏面都是有 winners 和 losers 的。 winners 就是一定是大多數，因為你大多數你就可以得到票數，你就可以贏。但是很多 losers 為什麼他們是要透過一些比較發癲的方法，又或者是一些不正規的方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呢？就是因為他們是沒有其他途徑是可以得到他自己想要的東西。例如如果你在澳洲這樣，因為澳洲很多這些多元文化的政策，這個是屬於左翼的東西。因為其實如果你是講澳洲本土人，或者是一個澳洲的主流，或者是一個的保守派的人士，即是你未必是那麼喜歡這個多元文化的。但是呢，即是很多這些左翼的人，他們就是想推行一些大多數是不喜歡和大多數是不支持的東西。所以當一些新移民來到的時候，他們就是會使用這些左翼的方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因為他們就得不到大多數人的認同，所以其實他們是會反民主的。其實在西方國家，所有左翼的人都是反民主的，因為左翼的人他們就是在這個民主制度裡面的 losers， otherwise 他們不需要是左翼的。如果他們是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的，那他們已經是建制的一份子了。 還有只有民主社會才有胸襟去容忍這些反民主的人士嘛。你看那些獨裁政府剝到你濕，所以呢我自己就覺得呢，我們自己生活在這個澳洲這個曾經是有人為此而付出血淚這個這樣的地方，我想我們一定要捍衛，即係好好咁樣捍衛呢個民主，即使係喺日常嘅生活裏邊咧，我哋都要做到。正如頭先阿世聰我哋話，如果我哋去到街見到有啲人係咁反社會，或者係唔尊重呢個地區嘅法治啊、文明啊，我哋一定要用文明的方法去制止他們。 所以就算我剛才上述所說的那些即是拿起澳洲旗，其實左翼的人最憎澳洲旗的，他們就是不想出澳洲旗的，他們會覺得是，但是澳洲旗就是代表我們的民主，就是代表當年是有多少人就是即是為到這一支旗而是即是捐軀的。 所以呢我想呢，今次即是這一件香港的學運事件呢，就是完全是讓西方社會看到呢，香港人是一個怎樣是懂事文明而克制又禮讓的一種的，我自己認為是相當東方的這種做法，即是西方式好像你這樣說是 loser， 即是失敗者才可能需要走出來，其實我不一定完全贊成，總之呢走出來的都應該是比較激進，他們激進的人士往往的行為都比較激進的。香港這一種這樣的這麼文明而克制而又相當，我認為是東方，因為東方人一般來說是比較克制和自制的，很 難說啊。你台灣人那些他強悍一點，韓國又是 都是啊，都是啊。咁香港， 我覺得呢個香港人啦，呢個 香港人真係好鬼斯文咯，係 好香港啊！ 咁變咗我就覺得好即係好感動咯。咁所以咧就即係成件嘅學運事件咧，我自己就話，我而家就係估計，無論個結果係點啦嚇，我哋一間如果有時間可以估計下，其實我都覺得係一個好大嘅覺醒運動咯嚇。 咁或者即係其實阿思華你好多筆記都未講完啦嚇。咁啊，記住咧收聽南風窗咧，佢會繼續講嘅嚇。咁所以大家就唔好錯過啦。嗱，咁但係即係我在最後都想講啲咩咧？就係話，即係喺呢件事點樣令到我覺得感動啊，或者係即係覺得好無奈咧？因為即係如果你係聽我一開始即係頭嗰幾個節目咧，即係我都有分享到即係我對於香港呢件事嘅睇法嘅咁樣，即係我係好相信全民制憲。因為即係尤其是我喺西方國家長大啦，咁樣即係就算係即係港獨呢一個所謂嘅 dirty word 咧，即係我喺西方國家長大，我唔會覺得港獨係有啲咩嘅特別嘅問題咁樣，即係 你喺西方國家長大，基本上冇乜禁區， 係啦，即係完全冇呢個禁忌。咁但係其實你見到喺香港人，其實佢即係你問心，佢哋係想港獨嘅，但係佢唔敢講啫嘛。 你而家講咗出嚟啦。 我讲咗出嚟啦，而家阿卒之讲啦吓，咁但系其实就算呢一个学运里边咧，佢嗰个要求都唔系港独，其实佢个要求系好低嘅啫，佢嗰个要求只不过系要中方系要兑现翻佢自己喺自己基本法，系佢自己 promise 嘅，系佢自己话要嘅，系佢自己系自愿承诺呢一样嘢，佢自己唔做翻自己本身话要做嘅嘢啊嘛，佢而家即系 即係如果即係所以我一開始我喺早期節目都有講，就係話其實係應該爭取全民制憲嘅，因為你咁樣香港人先至可以係自己自主。我一路成日睇香港嘅政治，我好唔明白就係咩？我就係話我冇見過喺呢個世界裏邊係有任何人係會為咗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嘅民主而爭取咁多嘢嘅。呢一個係好奇怪，亦都係冇見過。即係咁，但係你見到個情況係咩？即係就算喺呢個學運裏邊，大部分嘅香港人，就算係2047年要所有嘢雙手相讓翻俾中國共產黨嘅，又或者2047年。香港是會真係徹徹底底變成一個中國的城市，香港人都在呢方面是冇意義的，我哋見到 嚇，因為冇意義是冇辦法有意義，因為如果 咁，但係佢都冇爭取呢樣嘢啊嘛，而家 暫時唔爭取住啦，好似你咁講，前面嗰啲三十年都未爭取到，仲爭取三十年之後。 咁所以我想話佢個要求係好低咯。咁同埋另外即係其實個基本法， 香港人其實要求好低嘅啫。 你已經係要求咁低，咁即係你都唔俾人，你有冇搞錯？咁同埋另外最緊要就係咩咧？就係呢一個基本法係中方自己寫嘅，同埋其實你基本法裏邊已經係藏咗咁多嘅機關喺度，已經係有咁多嘢係即係寫入去係特登用嚟整蠱你嘅，咁你而家又可以人大釋法，又係你已經話曬事嘅，咁政府又係冚爛你咩都講曬嘅，其實即係好似喺少林足球咁樣，即係求證你又買通，你求完你又買通，即係總之呢一個遊戲 不斷喺度，係 啊個龍門喺度， 仲有對方嗰啲球員咧，仲要係孭住曬啲架衫喺條褲啊，係 啊， 喂我話俾你聽啊， 喂已經係講明你贏緊㗎啦。已經是講 你 贏的，不是還要剝削你，現在他是不讓你上場踢添，還即你需不需要是要這樣呢，這樣又三落閘、啊、又成這樣，即你那邊的龍門呢直接是有一閘落了進去，你踢極都踢不到進去的，都不要緊，你連人家上場踢你都不讓人踢、啊。 咁阿世聰，我自己就第一好欣賞你這樣講，第二呢就係亦都覺得你話其實香港人幾可悲，爭取啲咁 咁卑微嘅嘢， 同埋系已經人哋應承咗嘅嘢，仲要 同埋系佢自己應承噶嘛，大佬個規則已經係佢自己寫埋噶啦，同埋踢足球嘅規則已經係佢寫埋，就係共產黨一定贏的咁樣嘅，已經寫埋喺最後噶啦。 係冇錯，咁所以你會覺得中國人嘅卑微咧幾可怕，同埋幾即係點？點服咧？你話條氣點順咧？同埋頭先我諗咧，香港人係咪獨立咧？我就唔知啊，想唔想獨立？但係我認為想自治呢個必然係，而且呢一個亦都真係中英聯合聲明裏邊咧寫到隻字好大好大，亦俾香港人咧有好大嘅夢想嘅。咁估唔到而家係咁樣，即係落閘放狗拉人殺人，即係唔係未殺嘅嚇，即係搏人咁，即係所有嘢咧，仲要係將啲學生呢一個咁嘅咁和平嘅一個運動咧，係講到萬惡不赦。係 妖魔化 嗱，同埋咧頭先阿世聰你講到關於呢個海外傳媒咧，其實中國最近有一個嘅所有嘅。他說的海外傳媒有成百幾個有一個聯合聲明就是反對這場學運，其實這些海外傳媒是什麼呢？ 全部都是他自己的，就是 海即他們真的在海外，譬如說什麼日本報紙用日文寫，但其實全部都是中國人去做的、都要付錢，那你就會見到呢現在在世界上有兩種東西，大家要很小心，一個就是這些海外的傳媒可能用不同的文字寫，但其實那個腔調跟中方完全一樣的、還有多該地的世界，該地的價值可能是完全南轅北轍的，但是因為該地的政府根本都不懂看你的字，或者都不知道你噏乜，他亦都不理的嘛。我剛才已經講過，只有民主社會才有這樣的胸襟，任你噏嘢嘅啫嘛。第二就是所謂孔子學院，他亦都希望推廣這種所謂的中國文化在各地，但是其實上呢亦都是另一種的維穩工程。所以呢我哋香港人，如果我哋自己唔做嘢，唔醒覺，係自己係雙手拱讓俾人，我哋冇嘢好講。係 啦，冇錯。所以中共嘅滲透咧，真係喺世界各地已經係非常之明顯。 其實我話俾你聽，嗰啲滲透嘅手段係非常之拙劣，同埋非常之明顯，同埋非常之令人厭惡，但係冇人出聲啊嘛。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嗱，佢自己中國啊，即係中共嗰啲，佢喺度自己建立一啲自己嘅報紙，咁我哋冇辦法啦，即係因為佢有出版嘅自由啊嘛。咁但係當我哋即係而家本地嘅澳洲政府納税人所即係俾錢嘅，即係供出嚟嘅呢一個嘅 SBS 嘅廣東話節目啦，即係可以咁樣講嘢法嗰陣時候咧，即係嗱呢一個咧就即係我哋自己可以發聲，係可以做啲嘢嘅咁樣，咁所以咧即係都唔係鼓勵大家嘅，因為我自己不偏不倚啦，我自己都對呢件事冇意見啦。咁但係如果你自己個意見係覺得即係佢個報導偏頗咧，咁啊絕對咧，即係應該做盡你自己嘅公民責任咧，就係要投訴嘅。好，咁我哋咧節目就差唔多啦，咁我哋咧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 澳楼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 Canton.com。